听着我开始搜索爱情跳跃衣，所有的拆解都要甘之若饴，当他的司机，当他的快递，你我还当他的提款机，跟着我继续辅佐爱情跳跃儿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，对什么都好，对怎么都美，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。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看到是非，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，好让他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不费吹灰，管你们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，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，人神仙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。 心上的地址是我一往的城市。

始终守护着你，用心去听你的呼吸。我是铁了心的爱你，一片真心从此不移。我已真的做了决定，谁也无法让我离去。让我一生真感情，换你一世的心动。我永远珍惜着你，用心去等你的回应。狂风吹着乌云，爱恨从此分明。就算让我一千万一次，我还是那么肯定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我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刻在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整个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了？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情如奔漫长。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。刻在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 是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不忘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让我将你 美在人听。